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9集，流言。 薛修卓过于激进，倘若钟伯的仗没打完，孔丘和岑玉还能答应，但如今我空出了手。 沈泽川眸子侧应着刘盈， 他们自然不想再跟世家斗得你死我活，合力攻敌才是要务。只要楚军不傻，就会赦免贺连侯。 那咱们还给贺连侯粮食？ 沈泽川让尤坦给贺连侯的这批粮食，不仅价格公道，还全是好米。 赈济粮当然要给。 沈泽川看向费胜， 让尤坦实话实说不就好了？ 费胜随即顿悟，笑起来， 主子英明。 那边萧迟也松开指，利剑正中靶心，陈阳等近卫齐声喝彩。费胜感慨道， 嚯，二爷这臂力。 沈泽川看了萧迟也良久，对费胜说， 尹老的后事都办妥了，他剩余的东西你是儿子，你做主。 他哪有像样的东西啊，破席子烂被子都扔了吧，烧给他，我也怕他骂我。 费胜抬手按住腰侧的刀， 我留着这个就行，这刀无名，他也无名。 尹老是英豪，这刀该有个名字。 我跟他都追随着主子。 费胜握住刀， 还求主子赐名。 沈泽川转着瓷碗看月光削过碗侧，一片雪亮，说道， 旌旗十万斩阎罗，就去后三子吧。 费胜先袍跪地朗声说， 此刀必不负此名。 太后驾崩，楚军登基一事就不便再拖，内阁拟好章程，时间定在八月初，紧跟在丧事后，年号则的是圣意。萧迟也听闻时便道， 楚军有锐气。 八月初，孔丘率领百官在明礼堂前叩拜新帝，李建廷就此成为大周名副其实的皇帝。 猜猜新帝要封大帅做个什么？ 沈泽川成人们在屋里逗萧寻，这会儿有萧迟也，就逗萧迟也。 猜对了有奖。 奖什么？ 萧迟也看着军务，任由兰州压在自己背上。 彩头要够才行。 沈泽川看到哪里就用折扇画到哪里，觉得这么压着萧迟也还挺舒服。 什么都行。 侯爵。 萧迟也捉住沈泽川的手，翻在掌心看疤痕。 有离北王虎啸山河在前，去都不会再封一个启东王。 边郡陆平焉是边伯侯，戚竹应乃五郡兵马大帅，若是跟陆平焉平阶，就显得委屈了。但是永于年至今，大周只有两个异姓王，一是离北王萧峰绪，二是建兴王沈卫。戚竹应战功不及七十余，又不得言官清言，封起来困难重重，两相权衡，封侯更合适。 那我就猜个封王。 沈泽川贴耳， 要是赢了，你就得给我奖励。 福满换了新袍子往明礼堂走时，沿途的太监宫娥都要行礼，他志得意满，但没在这里失了分寸，见到朝中大臣就会避退，看着更谦卑了。福满到了明礼堂门口，伺候的小太监悄声说， 皇上刚醒，正找祖宗呢。 福满拍了拍衣袖，跨进门接过宫女的茶，自己呈到李建廷跟前禀道， 皇上。 李建廷时常睡不好，捏着眉心接了福满的茶，抿了一口， 元府怎么说？ 这是元府的票子，您瞧瞧。 福满从袖中拿出内阁的票，呈递到御案， 皇上若是同意，今夜就能发出去。 李建廷把孔丘拟的票子看了，思忖半晌， 前头的陆平焉也是侯爵， 再封七竹音为侯，只怕会惹得启东心里不痛快。 李建廷时常对福满说政务，福满也不避讳，把自己在内阁办差大院里听到的东西略作润色。 陆广白叛逃，陆平烟要是押入去都，是得褫夺爵位的。他那边伯侯已经不算数了，皇上是新帝，大帅便是新臣，您封他为侯，本就是天大的恩呐。 你说的在理。 李建廷把票子放在桌面。 那就…… 李建廷言犹未尽，福满正准备言末，忽听堂外有人禀报，说是孔丘来了。李建廷被这一打岔，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一边，让孔丘先进来。孔丘面色铁青，先跑跪下，叩首请安后，沉声说道：“ 皇上，送去雍城的赈济粮出了问题，绝息的折子刚进来，臣不敢耽搁。” 福满立即来接折子，转呈到李建廷御案。李建廷打开一看，顿时沉下了心。 如今雍城流言四起，都道这赈济粮是中伯沈泽川暗中相助，言之凿凿，沸沸扬扬。倘若放任不管，只怕会…… 如果此刻停止发放赈济粮，便坐实了这粮食跟沈泽川有关系。 去都无粮，能够赈济雍城旱灾的只有这批粮食，李建廷不能让雍城百姓饿死。可是正如孔丘所言，放任不管，三人成虎，沈泽川便占尽了朝廷的便宜，成了雍城的恩人。这一手既阴又狠，李建廷总算领教了。 赏。 李建廷心思飞转，合上折子。 贺连侯筹粮有功，朕要重赏贺连侯。 孔丘伏地暗自颔首，躬声说：“ 皇上圣明。” 赈济粮不论如何都不能回收，李建廷在此刻重赏贺连侯，流言就会不攻自破。既然沈泽川要跟他打仁义战，那就走着瞧。 韩臣专权欺主，又有篡位之心，罪大恶极，难得赦免。大帅为保朕职安危，替朕擒拿韩贼，实乃大功一件。不仅如此，他出兵亲属部，大捷而归，于公于私，朕都要封他。 大帅驻守边郡，受尽苦寒，早在咸德年间就有出兵秦王的功劳，只是不知皇上要如何封大帅。 朕听闻大帅素有风影烈野的美名。 李建廷提笔在纸上工整地写下两个字： 不如就封大帅为东烈王。 孔丘霎时抬头愕然道： 啊，那便是 七竹音三出启东保驾秦王，封印边杀，火烧十三营，孤军深入，救回其父。自他担任启东五郡兵马大帅以来，一郡双关，固若金汤。咸德年至天琛年间，边杀十二部，没有一兵一卒得以进犯我启东领土。 李建廷抬起眼眸， 这般的忠贞悍将，朕封他为王，有何不可？ 可是大帅身为女子，能登上玉龙台受封觐见已是破格，若是再封异姓王，必定会天下哗然。皇上三思啊。 李建廷看着孔丘说道： 元府在授课时曾教我，君臣本同治乱，共安危，朕要善纳忠谏，还要善待英贤。如今七竹音既能为朕镇守四方，又能为朕擒杀逆贼，他以赤诚忠心这般待朕，朕却还要拘泥于男女之辩，这样岂不是会寒了天下英贤的心？ 他离开座位前来扶孔丘，诚恳地说： 老师，他为女子却肯戎装杀敌，除却报国真心，便只剩忠君之意。更何况我亦为女子，老师对我倾囊相授，还辅佐我治理天下，所谓男女真的那般重要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